Hip hop's gonna get ya. Hip hop's gonna get ya. Hip hop's gonna get ya. Say what?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像是真的，我不懂，能不能证明你爱过呢？路人别再看我，不是疯了，只是心好疼。我想我还不能走开，也许等等你就回来。安慰你心烦，失眠的夜你最怕孤单。

是否在唱，你是否在听，一路顺风，遥远的路上多珍重，记得有我，在逝去的岁月中，一路顺风，你是我心中最美的风，别忘了在你生命中曾有过，一路顺风，遥远的路上多珍重，记得有我，在逝去的岁月中，一路顺风，你是我心中最美的风，别忘了我。是什么让我们可惜懂， 是什么让我们难重逢， 是什么让快乐无影踪，亲爱的你要去哪。 FM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吹红了桃花，吹绿了柳树，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？吹醒了青蛙，吹来了燕子，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。你总能带来地下的玫瑰，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，有人唱红玫瑰。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。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。东篱舍东枝水，远上走春风吹，到夏天变了水。吹过玉门关，吹过南泥湾，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，吹走了河水，吹散了云堆，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。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，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，有人放生不归。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。你会对我想醉，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。东篱舍东枝水，月上草春风吹，到夏天我变水。